当那太阳升起的时候，你的微笑多么的温柔， 真的是温柔的中后生。 站在雨幕的时候，人们陶醉，人们有感受。

是算一遍，我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自己不是剧电影学经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用这个大世界要是没有骄傲，我还在学。 你知道吗？其实再好的缘分也是经不起敷衍的，再深的感情也是需要珍惜眼前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单曲循环，可是人不能错过在线，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视而不见。在乎你的人不在乎天长地久，而是更在乎你想不想拥有。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够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你说呢？ 我轻轻期待没有主角，你不在未来，心渐渐冰冷，握你的手越紧就越疼，回忆的风光沉沉地刺在我心上，谁若不敢就被划过地久天长，唱一首情歌送给了你，当爱像凋零的花朵，你的那越长心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是无情可也温暖，管它究竟是雨和天堂，因为爱不是什么长，首情歌送给了你，当爱像凋零的花朵，你的那越长心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是无情可也温柔，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因为爱不是什么满意。 越长长，秋越长。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到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岂有几颗也温暖，管它究竟是地狱和天堂。因为爱不是什么埋藏，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七，立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度。首都北京多云，6度到-3度。天津明天阴转晴，最高气温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三河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位于闲人西大街，中心是在2013年1月份投入运行，隶属于三河市卫生局的事业单位。目前它承担着三河市所有120呼救的受理、院前急救的指挥调度和患者转运等工作，负责重大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院前急救指挥调度任务。在紧急状态下，作为市政府的医疗救助指挥中心，开展我市急救医学领域的科研、教学、培训和学术交流。中心调度系统是集呼救受理、计算机辅助指挥、GPS 卫星定位、无线电通讯、视频监控等功能于一体，实现急救信息的全程动态管理。三河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由9家网络医院组成，分别配备急救分站系统，接受中心的急救任务，共有院前急救医护人员238名，配备18辆急救车，每辆急救车都安装着 GPS 卫星定位监控系统。三河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人人学急救，社会更安全。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的什么，突然紧绷住我说、啊、 也进步不了太多，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不知道你是否有发现哈，好像容易被伤害的人呢一般都是弱者，这个世界呢没有一种痛是单单为你一个人准备的，尘世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然后就会有多少痛，就会有多少断肠人，等你经历了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总有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因为生活从来不会刻意亏欠谁，他给你一块阴影必定会在不远的地方洒下阳光，你说呢？ 我的初心徘徊在一念边际，回首相望格外痛惜别离，正爱着你的面里好像是冬的飞，为我写春天的诗， 情在冷暖边际，祝福的烟花声声拔地而起，是谁是有我和你得意在今天的雪地留下了冰台的足迹，春藏心意，何况是你陪伴在人潮拥挤，一辈子朋友多可惜，忽略了男女心在的梦里，用珍藏心意，特别是你守护在潮落潮起，一辈子盼望我和你，不醉月长河看明天继续，不醉月长河

今天我们把它们从福建带到节目中来，三种名茶一共九两，市场价588，但在本档节目只要199。请工作线400-6571456，400-6571456。这套福建名茶您自己喝实惠，送礼拿得出手。400-6571456，400-6571456，送货上门，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没有问题再付款。 在微博当中看到这样一句话，说的还挺有道理的，说 在没有人知道自己付出的时候呢，不要表白；在没有人懂得自己价值的时候呢，不要炫耀；在没有人欣赏自己才能的时候呢，不要气馁；在没有人理解自己志趣的时候呢，不要困惑。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不被理解也未必不幸。做人低调一点，你会一次比一次稳健；做事儿高调一点，你会一次比一次优秀。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有我，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是不是他比我温柔，比我能让你快乐，我要你轻轻松松回答。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幸福，不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海枯石烂，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曾经的忧伤寂寞，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海儿都哭了，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让我们忘了那疲惫，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 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三河市支行结合本地实际，把知小知农知实体作为认真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以创新促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注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精准支持园区和重点产业发展。人行三河支行以金融工作联席会议、经济金融运行季度分析会议和引起对接活动为平台，加强对稳健货币政策的宣传解读，发布政策动态，并建立完善相关考核评价机制，促使辖内金融机构把政策要求和具体落实紧密结合起来，使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调控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时效性。辖区内银行机构纷纷开展了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租金款、住保款、园区贷等新业务，积极满足重点领域和小微企业资金需求。人行三河支行还通过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引起网上对接，制定完善财政金融政策，撬动信贷资金投放中小微企业，积极引导辖区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着力支持现代化农业发展。目前市内各银行机构已与12家农业龙头企业、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03家家庭农场和98家专业大户建立了帮扶关系，指定了金融顾问，提供信贷、支付、征信、融资咨询等1:1综合性金融服务，已累计发放贷款265亿元，贷款余额达91亿元。近年来，迎宾北路街道立足实际，整合资源，突出重点，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倾力打造社区帮扶平台，提升社区整体服务水平。在倾力打造社区帮扶平台工作中，迎宾北路街道全面加强社区服务管理平台网络化建设，牢固树立便民、利民、为民的服务理念，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提高规范化工作水平，要求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走出去，服务送上门，形成畅通的联络对接机制，与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及时联络对接，对服务群众中的不足及时查改，积极帮助居民解决最迫切、最关心的困难和问题，提供集中办理一条龙服务，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完善农贸市场、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相关配套设施，推进10分钟便民服务圈全覆盖，促进标准化社区服务阵地建设换道升级，努力实现服务最大化、最优化。同时，街道还要求社区把帮助弱势群体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各社区根据自身情况，组织居民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科普志愿者服务队等30余支志愿者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100次，在下岗失业人员中开展了送政策、送细心、送岗位活动，慰问特困居民下岗职工多人，组织干部居民为困难职工灾区募捐，及时有效的帮扶措施受到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春节期间，我市的广大环卫工人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不辞辛劳，为城市的干净整洁默默奉献着。周桂霞是我市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今年56岁的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5年，5年来她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保持城市环境卫生尽心尽力。周桂霞说，自己既然选择了环卫工作，就要努力为大家创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每当听到有人说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卫生整洁时，他和同事们都会感到高兴，觉得自己的工作再脏、再苦、再累也值得。像周桂霞一样，春节期间，我市有600多名环卫工人放弃了假日休息，坚守岗位，不仅做好日常保洁工作，还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积存垃圾大清理行动，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做过最丢人的事儿是什么。这时候看到等一个晴天的女孩宝贝说，我最丢脸的可不止一次。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有一次下课铃被我当成放学铃，背起书包就走，然后看着同学没动静，郁闷了，怎么今天同学放学都不积极了呀。后来我同学问我干嘛，我说放学回家呀，然后人家告诉我这是下课铃。我这是太想回家了吗？好丢脸呐。我跟你讲，其实孙伟在上学的时候呢，也有遇到特别丢人的事儿。那时候是打上课铃，然后从那个洗手间跑回来之后还来不及了，一头呢就冲进了别的教室里边，跑到自己那个坐的那个位置上哈。后来坐到那个位子上坐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怎么同桌变了？怎么同学也变了？才发现自己跑错了教室，好像比你这个更囧，对不对？ 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像一个人

都说明当别人问起不乐意的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像雨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爱过你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 Melody 无数多音符在我生命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是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休止符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留我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我的心里只能轻轻叹息 Melody 无数段音在我生命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你 你是多么的美丽你是多么的美丽而且音乐一直不允许喊着 Oh Melody Oh Melody 舍不得去忘记快乐的过去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鸡年吉祥如意，吉星高照，万事大吉。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重点听。环保部门预测，2月1日初5至5日初9，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总体较好，但2日至4日京津冀及周边的区域中南部可能出现重度污染过程。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